出去玩的这个意愿是不是非常的强烈？ 特别强，因为我们有一个整段的时间吧，和这个其他人比起来，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然后是几个妈妈带着孩子一起， 嗯，妈妈都是老师还是各行各业都有？ 各行各业都有 啊， 也有老师。 哎，带孩子出去玩的话，您觉得 相对来说反而比带小朋友轻松？对， 小帮手啊， 对， 跟自己的孩子去过了东欧很多的国家，对吗？ 啊，对 啊， 嗯， 孩子的感觉是什么样？ 想想有什么那个没吃过的是会比较记忆深刻 啊哈、 再有就是博物馆吧，孩子还是挺喜欢逛博物馆的， 不错， 所以就是 说到那个游轮出行，很多人呢也坐过海上的游轮哈。 对。 但是说到那个东欧国家内陆的河轮，大家就很陌生，我就很陌生，我没有坐过。 啊。时间是非常多的，然后就是、 哦、 船上的娱乐项目 也 很 多， 包括它有很多的设施。 嗯。 河轮呢，因为它是在内陆上面走，而且呢， 建筑物， 对对对， 各种街区， 对，所以呢就是河轮它本身这个船上面没有什么好玩的， 就是一个住宿的移动的地方， 主要就是住宿，而且多瑙河、 美丽的人生享受， 对呀、啊，这是以前没有享受过的。就是我回来之后就跟大家说嘛， 嗯、 我说、 啊、分享啊， 对，你们听过科比说的凌晨四点的 洛杉矶。 很大一条船、 嗯、 但是它的噪音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哦、 当凌晨四点来临的时候，对，会半夜，对，我会半夜醒过来一看表、哦、才四就是白天你尤其是我们从布达佩斯上船还是很繁华的、 哦、 但是你夜里边这个尤其是凌晨四点多醒的时候，你拉开那怕的是它是漆黑一片，就是真正的安静，这种安静你是在城市里边完全体会不到的。那现在就是你凌晨四点的见过河的这个水波在你的脚下流淌的这种声音，这个感觉其实是有点恐怖的， 也很美妙神奇。 对，很神奇，因为它很黑、嗯、但是我特别觉得光滑的丝绸的质感、 哦、 这个是你在海轮上面是看不到 的， 然后它随着这个 太阳 慢慢的升起之后，它的这个波它这个光滑就特别像高级的这个丝绒， 对， 非常非常美，然后 柔顺平滑闪光， 对，然后偶尔呢你就会听到就随着面啪啦啪啦的那个 好美的风景， 翅膀的那个拍打的声音，然后就是

就是很诧异。后来呢，我就觉得应该去搅一搅，因为它底下有看起来很厚的糖浆，它分好几层嘛，上面是奶沫，中间 的咖啡， 甜品也非常精彩， 丰富哈， 而且价格不高，就是你看到那么对富丽堂皇，然后还有现场的 live 的这种， 那不得意。 新城和老城他们不同的连接哈，我觉得有这样架构的城市特别有内心文艺的人，喜欢人文的朋友，特别爱逛溜达的朋友，对不对？ 对， 在这个不。 这个景点就是也是比较小众，也不能叫做景点。它是在这个就在东脑河的岸边，是离那个国会大厦很近。这个地方呢，这个景 遵循五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 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最。 还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播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 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周六周日的天气。周六是10月20号，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欢迎各位在下半段继续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跟着我们的常老师一起再出去游游这个美丽的多瑙河。在有请常老师出场之前，我们先说一说我们亲爱的听众都去过了多瑙河没有。我们看看啊，有一个叫做风一样的女孩说，哎呀，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人比较感性的时候呢，就想把眼前最漂亮的风景第一时间分享给你最重要的那个人， 心里会有一个人， 是不是有一个人？ 是的， 对，大家都会这样的哈。想的一个最好的戒指，晚安，下一次再相遇。大家都会比较感性，在多瑙河、 对 这个地方哈。刚刚呢，听到了河轮的一些大概的服务也好啊，大。 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多瑙河边上，他有50双形式各异的铁的鞋子、实际上他这个就是模仿当时的这个 行为，是的， 然后是要求他们脱了鞋、 然后 对，这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景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很严肃很肃穆的一个地方， 很肃穆、然后会有人去献香，承载着历史上的一些东西， 是的， 是带来思索。 是的，对对对，我们说这个 love and peace、这个很重要、爱和和平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哈。其实这一趟的这个 第二站停的就是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对，说到斯洛伐克，我相信可能这个70、80后的人是，有后来这个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了、 对。 然后当地人呢，因为我们会觉得小鼹鼠很可爱、动画片是1993年才成为首都的、而且它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那它才20几年吧， 真是政治老师、都是知识点。太棒了， 然后那个我们在老城可以徜徉一个下午吧，然后也是各种咖啡馆， 就是不行， 街头艺人， 对对， 就完全不行就够了，因为他老城 还是可以坐在街旁边喝咖啡的， 是非常舒服。 我觉得这个感受真的是很多人喜欢这种，怎么形容呢？就你会发现这个喝咖啡的那些人呢，有各式各样的人。 街边的人啊，然后包括这个老城旁边也有这种比较漂亮这种轨道车，就不仅仅是捷克有， 电车， 对，斯洛伐克也有。 就纽约咖啡馆还有现场的室内乐的演奏呢， 是的，然后他们连酒店里边的晚餐 现场 都会有现场的，而且就是匈牙利狂想曲， 是吧？ 对、这个白色的城堡是非常显眼的。那么到了斯洛伐克的这个弗拉迪斯拉发，一定要到这儿来的，登上之后可以俯瞰这个新城和老城。

有没有名字？这俩， 一个叫龙辉，一个叫洋洋，好像是 龙辉、 对， 洋洋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真的挺像一些。 对，好像除了斯洛伐克，其他地方都有中餐馆。 斯洛伐克没有， 好像我们没在斯洛伐克找到中餐馆。 奥地利的中餐馆的风格是川菜、鲁菜、粤菜还是？ 买多少鸡蛋、 对，很小很小的一盘， 是 四个人花了3000块吃中餐， 妈呀， 很贵吧？ 是太贵了。 这个物价在东欧那是很 对，那边的物价 是穷家富路，但是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对， 尽量呢能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当地的 local 的这个美食和服务， 是， 对吧？ 是的， 这是奥地利， 哎， 对，这个 捷克，它那个我们说那个布拉格这个城市、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是很少见的，因为像北京可能就是某些景点石鼓呢专门放在这个教堂的一个储存石鼓的一个房间里，后来有人就说与其这些白骨堆在这儿，为什么不把它做成艺术品呢、后来就把这个好像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太 对， 不太愿意提的哈。 他们就会总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对、对，但是我们到人骨教堂，它有一个碑上面。好的一个地方， 对，其实东欧这趟河轮呢，我们的常老师也得到了很多启发和启示啊、特别是老师这个职业， 对， 他本身很敏感， 对， 而且他是知识点很多。 苦中作乐， 对，苦中作乐、这个乐就是从旅行当中而来，然后带给没有去过的同学们， 对，一种既是发现也是印证，对吧？你在 老师呢，其实我们都是当过学生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每当9月10号的时候真会跟老师送上祝福、明年 对， 这个很重要，对吧？不管是旅行还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的知识得索取，对吧？ 对，实际上旅行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 对，就是德国哈、 对， 德国停留几天大概？ 没有，就停留一下。 哦，就是下船了。 对，就下船了， 跟他道别、 是， 这个所有全船的中国的朋友是不是都、关系，我们今天跟常老师聊到这里，也希望常老师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这是最重要的话啊。 谢谢谢谢，好的， 也希望呢大家呢在晚上，如果今天中午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Ich will keine Trauer reden. Ich